《哈利波特与密室》第十章《失控的游走球》第28集。过了好长好长时间，哈利突然醒来了，四下里漆黑一片，他痛得小声叫唤起来，现在胳膊里好像有无数的大裂片。一开始他以为是胳膊把他疼醒的，紧接着他惊恐地意识到有人在黑暗中用海绵在擦拭他的额头。 走开， 他大声说，随即他认出来了， 多比。 家养小精灵瞪着两只网球般的大眼睛在黑暗中打量着哈利，一颗泪珠从他尖尖的长鼻子上滚落下来。 哈利波特回到了学校， 他悲哀地小声说， 多比几次三番地提醒哈利波特，先生，你为什么不听多比的警告呢？哈利波特没有赶上火车，为什么不回家去呢？ 哈利从枕头上撑起身子，把多比的海绵推开。 你在这里做什么？ 他问。 你怎么知道我没有赶上火车？ 多比的嘴唇颤抖了，哈利心头顿时起了怀疑。 是你干的， 他慢慢地说。 是你封死了隔墙，不让我们过去。 真是这样，先生。 多比说着，拼命点头，两只大耳朵忽闪着。 多比躲在旁边，等候哈利波特，然后封死了通道。事后多比不得不用熨斗烫自己的手， 他给哈利看他绑着绷带的十个长长的手指。 可是多比不在乎，先生，多比以为哈利波特这下子安全了，多比做梦也没有想到哈利波特居然从另一条路到了学校。 他前后摇晃着身子，丑陋的大脑袋摆个不停。 多比听说哈利波特回到了霍格沃茨，真是大吃一惊，把主人的晚饭烧糊了。好厉害的一顿鞭打，多比以前还没有经历过，先生。 哈利重重地跌回到枕头上。 你差点害得我和罗恩被开除， 他暴躁地说。 你最好趁我骨头还没长好赶紧躲开多比，不然我会掐死你的。 多比淡淡一笑。 多比已经习惯了死亡的威胁，多比在家里每天都能听到五次。 他用身上穿的脏兮兮的枕套一角擤了擤鼻涕，那模样可怜巴巴的，哈利觉得心头的怒火不由自主地消退了。 你为什么穿着那玩意儿，多比？ 他好奇地问。 这个吗，先生？ 多比说着扯了扯枕套。 这象征着家养小精灵的奴隶身份，先生，只有当多比的主人给他衣服穿时，多比才能获得自由。家里的人都很小心，连一双袜子也不交给多比，先生，因为那样的话多比就自由了，就永远离开他们家了。 多比擦了擦骨突的大眼睛，突然说道， 哈利波特必须回家，多比愿意为他的游走球肯定能是 你的游走球？ 哈利问，怒火又腾地窜了起来。 你这是什么意思？你的游走球？是你让那只游走球来撞死我的？ 不是撞死你，先生，绝不是撞死你。 多比惊恐地说。 多比想挽救哈利波特的生命，受了重伤被送回家也比待在这儿强，先生。多比只希望哈利波特稍微受一点伤，然后被打发回家。 好，就是这些？ 哈利气愤地问。 我猜你大概不会告诉我，你为什么希望我粉身碎骨地被送回家，是吗？ 但是哈利波特知道。 多比呻吟着，更多的眼泪 滚落到他破破烂烂的枕套上。 大人他知道，他对魔法世界里我们这些卑微的受奴役的小人物意味着什么。佐菲没有忘记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是你最脚踏实的情形先生。人们像对待害虫一样对待我们这些家养小精灵先生。当然了，他们现在仍然那样对待多比先生。 他承认道，又在枕套上擦了擦脸。 可是总的来说，自从你战胜了那个连名字都不能提的人之后，我们这些人的生活已经大有改善。哈利波特活了下来，黑魔头的法力被打破了，这是一个新的开端先生。对于我们中间这些认为黑暗的日子永远不会完结的人来说，哈利波特就像希望的灯塔一样闪耀先生。现在在霍格沃茨，可怕的事情就要发生，也许已经发生了。杜比不能让哈利波特留在这里，因为历史即将重演，密室又一次被打开。 多比呆住了，神情惊恐万状，接着便从床头柜上抓起哈利的水罐敲碎在自己的脑袋上，然后摇摇晃晃地消失了。一秒钟后，他又慢慢地爬到床上，两只眼珠对着，低声嘟囔着说， 坏多比，很坏很坏的多比。 这么说确实有一个密室， 哈利小声问， 而且你说他以前曾被打开过，告诉我多比。 小精灵多比的手又朝水罐伸去，哈利一把抓住他皮包骨头的手腕， 但我不是麻瓜出身的呀，密室怎么可能对我有危险呢？ 先生别再问了，别再追问可怜的多比了。 小精灵结结巴巴地说，眼睛在黑暗中大得像铜铃。 这里有人在策划阴谋，在事情发生的时候，哈利波特千万不能待在这里。回家吧，哈利波特，回家。哈利波特绝不能插手这件事，先生，太危险了。 那是谁，多比？ 哈利说，同时牢牢地抓住多比的手腕，不让他再用水罐打自己的脑袋。 谁打开了密室？上次是谁打开的？ 多比不能说，先生，多比不能说，多比绝对不能说。 小精灵尖叫着。 回家吧，哈利波特，回家吧。 我哪儿也不去。 哈利烦躁地说。 我最好的一个朋友就是麻瓜出身的。如果密室真的被打开了，他是首当其冲。 哈利波特愿为朋友冒生命危险。 多比既伤心又欢喜地呻吟着。 多么高贵，多么勇敢。但他必须保住自己，他必须。哈利波特千万不能。 多比突然僵住了，两只蝙蝠状的耳朵颤抖着。哈利也听见了，外面的过道里传来了脚步声。 多比必须走了。 小精灵被吓坏了，喘着气说。一声很响的爆裂声，哈利的拳头突然一松，里面只剩下了空气。他跌回床上，眼睛看着漆黑的病房门口，脚步声越来越近了。紧接着，邓布利多后退着进入了病房。他穿着一件长长的羊毛衬衣，戴着睡帽。他双手抬着一件雕塑般的东西的一端。一秒钟后，麦格教授也出现了，抬着那东西的脚。他们一起把它放到床上。 去叫庞弗雷女士。 邓布利多小声说。麦格教授匆匆经过哈利的床头，走了出去。哈利一动不动地躺着，假装睡着了。他听见急切的说话声，接着麦格教授又飞快地走了进来，庞弗雷女士紧随其后。她在睡衣外面套了一件夹克， 哈利听见了倒吸一口冷气的声音。 怎么回事？ 庞弗雷女士小声问邓布利多，一边俯身查看那尊雕像。 又是一起攻击事件， 邓布利多说。 米勒娃在楼梯上发现了他。 他身边还有一串葡萄， 麦格教授说。 我们猜他是想溜到这里来看波特的。 哈利的胃部狠狠地抽搐了一下，他慢慢地小心翼翼地把身体抬起了几英寸，这样便能看见那张床上的雕像了。一道月光洒在那张目瞪口呆的脸上，是科林·克里维。他眼睛睁得大大的，双手伸在胸前，举着他的照相机。 被石化了？ 庞弗雷女士小声问。 是的， 麦格教授说。 我想起来就不寒而栗，如果不是阿布斯碰巧下楼来端热巧克力，谁知道会怎么样。 三个人专注地看着柯林，然后邓布利多轻身向前，从柯林僵硬的手指间取下照相机。 他会不会拍下了攻击者的照片？ 麦格教授急切地问。邓布利多没有回答，他撬开照相机的后盖。 我的天哪！ 庞弗雷女士惊呼道，一股热气丝丝地从照相机里冒了出来，就连隔着三张床的哈利也闻到了一股塑料燃烧的刺鼻气味。 融化了？ 庞弗雷女士诧异地说。 居然全融化了，这意味着什么，阿布斯？ 麦格教授急切地追问。 这意味着， 邓布利多说， 密室确实又被打开了。 庞弗雷女士用手捂住嘴巴，麦格教授呆呆地看着邓布利多。 可是阿布斯，你想必知道谁？ 问题不是谁。 邓布利多目光停留在柯林身上，说道：“ 问题是怎样？” 哈利可以看到阴影中麦格教授脸上的神情，知道他像自己一样，没有听懂邓布利多的话。